你好，我是景霄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针对有必要写单元测试吗？那说到单元测试，大部分人的反应估计有这么两种，要么就是单元测试啊，挺简单的呀，做不做无所谓吧。要么就是哎呀，项目进度太赶，单元测试呢先拖一拖，之后再来吧。显然这两种人都没有正确认识到单元测试的价值，也没能掌握正确的单元测试方法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只要了解了 Python 的各个 feature，能够编写出符合规定功能的程序就可以了呢？其实不然，完成产品的功能需求只是很基础的一部分，如何保证所写代码的稳定、高效、无误才是我们的关键，而学会合理的使用单元测试正是帮助你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。我们总说测试驱动开发，今天我就以 Python 为例，教你设计编写 Python 的单元测试代码，带你熟悉并掌握这一重要技能。鉴于我们文章的代码比较多，听音频的同学可以打开文稿来同步学习，以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。接下来进入正题。单元测试通俗易懂的讲，就是编写测试来验证某一个模块的功能正确性，一般会指定输入，验证输出是否符合预期。实际的生产环境当中，我们会对每一个模块的所有可能输入值进行测试，这样虽然显得繁琐，增加了额外的工作量，但是能够大大提高代码质量，减少 bug 发生的可能性，也更方便系统的维护。那说起单元测试，就不得不提 Python Unit Test 库，它提供了我们需要的大多数工具。我们来看下面这个简单的测试，从代码当中去了解其使用方法。这段代码当中，我们创建了一个排序函数的单元测试，来验证排序函数的功能是否正确。代码里我做了非常详细的注释，相信你能够大致读懂。我再来介绍一些细节。首先呢，我们需要创建一个类 test sort 来继承类 unit test 点 test case， 然后在这个类当中定义相应的测试函数 test sort 进行测试。注意，测试函数要以 test 开头，而测试函数的内部通常使用 assert equal、 assert true、 assert false 和 assert reads 等 assert 语句对结果进行验证。最后运行时，如果你是在 IPython 或者 Jupyter 环境下，请使用下面这行代码。而如果你用的是命令行，直接使用 unit_test.main 就可以了。你可以看到运行结果输出 OK， 这就表示我们的测试通过了。当然，这个例子当中的被测函数相对简单一些，所以写起对应的单元测试来也非常自然，并不需要很多单元测试的技巧。但实战当中的函数往往还是比较复杂的。遇到复杂问题，高手和新手的最大差别便是单元测试技巧的使用。那接下来我将会介绍 Python 单元测试的几个技巧，分别是 mock、 side effect 和 patch， 这三者用法不一样，但都是一个核心思想，即用虚假的实现来替换掉被测试函数的一些依赖项，让我们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需要被测试的功能上。 mock 是单元测试中最核心重要的一环，mock 的意思便是通过一个虚假对象来代替被测试函数或模块需要的对象。举个例子哈，比如你要测一个后端 API 逻辑的功能性，但一般后端 API 都依赖于数据库、文件系统、网络等等，这样你就需要通过 mock 来创建一些虚假的数据库层、文件系统层、网络层对象，以便可以简单的对核心后端逻辑单元进行测试。 Python mock 则主要使用 mock或者 magic mock 对象，这里我也举了一个代码示例。这个例子看上去比较简单，但是里面的思想很重要，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这段代码当中，我们定义了一个类的三个方法 M1 M2 M3， 我们需要对 M1 进行单元测试，但是 M1 取决于 M2 和 M3， 如果 M2 和 M3 的内部比较复杂，你就不能只是简单的调用 M1 函数来进行测试，可能需要解决很多依赖项的问题。这一听就让人头大了吧，但是有了 mock 那其实就很好办了。我们可以把 M2 替换为一个返回具体数值的 value， 把 M3 替换为另一个 mock 空函数，这样测试 M1 就很容易了。我们可以测试 M1 调用 M2， 并且用 M2 的返回值调用 M3。 可能你会疑惑，这样测试 M1 不是基本上毫无意义吗？看起来只是象征性的测了一下逻辑啊。那其实不然，真正工业化的代码都是很多层模块相互逻辑调用的一个树形结构， 单元测试需要测的是某个节点的逻辑功能， mock 掉相关的依赖项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也是为什么会被叫做单元测试而不是其他测试。第二个，我们来看 mock side effect。 这个概念很好理解，就是 mock 的函数属性是可以根据不同的输入返回不同的数值，而不只是一个 return value。 比如下面这个事例，例子很简单，测试的是输入参数是否为负数，输入小于0则输出为1，否则输出为2。代码很简短，你一定可以看懂，这便是 mock set effect 的用法。至于 patch， 给开发者提供了非常便利的函数 mock 方法，它可以应用 Python 的 decoration 模式或者是 context manager 概念，快速自然的 mock 所需的函数。它的用法也不难，我们来看一下代码。在这个 test 里面， mock sort 替代 sort 函数本身的存在，所以我们可以像开始提到的 mock object 一样，设置 return value 和 side effect。 另一种 patch 的常见用法是 mock 类的成员函数，这个技巧我们在工作当中也经常会用到。比如说一个类的构造函数非常复杂，而测试其中一个成员函数并不依赖所有初始化的 object， 它的用法如下，代码应该也比较好懂。在 with 语句里面，我们通过 patch 将 A 类的构造函数 mock 为一个 do nothing 的函数，这样就可以很方便的避免一些复杂的初始化。其实综合前面讲的这几点来看，你应该感受到了单元测试的核心还是 mock， mock 掉依赖项，测试相应的逻辑和算法的准确性。在我看来，虽然 Python Unit Test 库还有很多层出不穷的方法，但只要你能掌握了 Magic Mock 和 Patch， 编写大部分工作场景的单元测试就不成问题了。那这节课的最后，我想谈一谈高质量的单元测试。我很理解单元测试的这个东西，哪怕是正在使用的人也是百般讨厌的，不少人很多时候只是敷衍了事，我也嫌麻烦，但从来不敢松懈。因为在大公司里，如果你写一个很重要的模块功能，不写单元测试是无法通过 code review 的。低质量的单元测试可能真的就是摆设，根本不能帮我们验证代码的正确性，还浪费时间。那么既然要做单元测试，与其浪费时间糊弄自己，不如追求高质量的单元测试，切实提高代码品质。那该怎么做呢？结合工作经验，我认为一个高质量的单元测试应该特别关注下面两点。首先，我们要关注 test coverage， 它是衡量代码中语句被 cover 的百分比。可以说提高代码模块的 test coverage 基本等同于提高代码的正确性。为什么呢？要知道大多数公司代码库的模块都非常复杂，尽管他们遵从模块化设计的理念，但因为有复杂的业务逻辑在，还是会产生逻辑越来越复杂的模块。所以编写高质量的单元测试需要我们 cover 模块的每条语句，提高 test coverage。 我们可以用 Python 的 coverage tool 来衡量 test coverage， 并且显示每个模块被 coverage 的语句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更详细的使用，可以点击文章当中的这个链接来进行学习。另外，高质量单元测试不仅要求我们提高 test coverage， 尽量让所写的测试能够 cover 每个模块中的每条语句，还要求我们从测试的角度审视 code base， 去思考怎么模块化代码，以便写出高质量的单元测试。光听这段话可能还有一些抽象，我们来看这样的场景。比如我写了一个下面这个函数，对一个数组进行处理并返回新的数组。来看代码，这段代码的大概意思是先对数组有个预处理，再排序，最后处理一下然后返回。如果现在要求你来给这个函数写个单元测试，你是不是会一筹莫展呢？毕竟这个函数确实有点复杂，以至于你都不知道应该是怎样的输入，并要期望怎样的输出。这种代码写单元测试是非常痛苦的，更别谈 cover 每条语句的要求了。所以正确的测试方法应该是先模块化代码，把它改写成文中代码块的形式，接着再进行相应的测试，测试三个子函数的功能正确性，然后通过 mock 子函数调用 work 函数来验证三个子函数被 call 过。你看，这样一来，通过重构代码就可以使单元测试更加全面精确，并且让整体架构和函数设计都美观了不少。那回顾下这节课，整体来看，单元测试的理念是先模块化代码设计，然后针对每个作用单元编写单独的测试去验证其准确性。 更好的模块化设计和更多的 test coverage 是提高代码质量的核心。而单元测试的本质就是通过 mock 去除掉不影响测试的依赖项，把重点放在需要测试的代码核心逻辑上。那讲了这么多，还是想告诉你，单元测试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技能，在实际工作当中是保证代码质量和准确性必不可少的一环。同时，单元测试的设计技能不只是适用于 Python， 而是适用于任何语言，所以单元测试必不可少。那么你在平时的学习工作当中曾经写过单元测试吗？在编写单元测试时用到过哪些技巧，或者遇到过哪些问题吗？欢迎留言与我交流，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